红了伤口的痛。 尽管对这世界太懵懂，因为没有你不行，没有你不行。 追溯从前，打开记忆的图片，花开的季节，背叛曾经上演，直到这刻才发现，我已经真的真的走远。这属于你的夏季，我已不再挂念。曾经爱过，可惜已经找不到线索。就算再让我与你擦身而过，我已不是我，你触碰过我的心中那最深的角落。 我

心，再后悔一把土地少用陷阱，你就会服帖上猫腻，让你到处跑，让你到处走，然后再让你死心。上猫咪，让你到处跑，让你到处走，然后再让你死心。 努力地往前飞，再累也无所谓，黑夜